小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旦开始减肥呢，朋友们就会故意请你吃饭，各种饭局不断。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，想蹭饭的时候，就在朋友圈宣布减肥，就会有很多人请你吃饭啦，对不对？ 够了。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咯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，各国都应当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容的世界，营造共同和谐的氛围。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，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.1%，涨幅比上月回落0.8个百分点。总体看，1季度我国物价形势总体稳定。据中国海事局官网消息，中国海军从4月11号开始在三亚南部海域进行3天的军事训练，禁止驶入。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《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》试行文件，从4月16号起，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正式启动。从昨天开始，微信 QQ 暂停短视频 APP 外链直接播放功能，涉及的 APP 包括微视、快手、抖音、西瓜视频等。中国原油期货3月26号上市以来稳步开局，截至到11号，总成交金额达到2251亿元，总成交量54.45万手，市场活跃度逐渐增强。房山百瑞谷自然风景区继去年国庆试营业期间迎来首批游客后，在硬件、软件、景观建设等方面均已全面升级，将于4月28号开园迎客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。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台湾歌手巫启贤出生于马来西亚，从1983年出道至今，巫启贤创作及演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，无论是歌中是叙述男女之情、父母手足之间的亲情以及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，都曾经深深打动人心，被认为是最具人气的实力派唱将之一。这首《太傻》也传唱至今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天早上被朋友圈的各种睡姿照片给刷屏了，你的朋友圈里是不是也有着各种卡通睡姿照片呢？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你的睡姿，欢迎你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互动，你也可以加入九六九粉丝群与主播进行更多互动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孟庭苇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。 是否没疑问，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，她的心是否都是你呀，你收集的伤悲，是否没疑问，快乐过的红颜最后都是你伤心的妹妹，她的心醉我的心醉，是否胭脂

角落安静地放空着呼吸，就算我知道你也不愿意消失在我的世界里，可是我不能再自然看你装作两个人什么都没有。坚持是一般的语气，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，还爱着你，我要怎么才能适应？两个人只像朋友关系，就让 龟兔赛跑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，生活里很多人都是故事里的兔子，家世好不用为工作担忧，机会好暂时谋得一个先机等等，他们便靠在这些条件上酣然大睡，却不知道有的人在拼命地利用时间学习各种技能强大自己，当社会打脸的时候可能连道歉都不会跟你说。 都是你，我的钢琴它

汇聚全球数千名行业精英，共话未来出行产业。由赣氏汽车主办的第十届全球汽车产业峰会将于北京车展同期举行，全面解读汽车行业，洞悉产业动态。4月26号，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，不见不散。报名热线0213958-6681。奇人之家2018第十一届品牌女性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在京召开。据悉，峰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正式召开。报名热线0105158-1866，5158-1866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那绝对不是我。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，风中有多一座岛屿，每个心中又想起了你，风中有多一座岛屿，每个心中又想起了你，中有多余做的雨， 让心在灿烂中死去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，烈火杀过青草， 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林叶。我好朋友离婚之后呢，终于又找到了新的幸福。婚礼现场，婚礼主持人问新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疾病还是健康，你都愿意照顾他，尊重他，和他厮守一生吗？我朋友就说我愿意，结果角落里就传来一句，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969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获取更多969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咯。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年969精英都爱听，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，对18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，对5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，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理办法，办法指出将制定年度指标分配方案，控制引进总量。为破解疑难病患者看专家难的困扰，北京市在已有70个知名专家团队的基础上，将在友谊医院、同仁医院等16家医院再增43个知名专家团队。北京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于今天发布今年18个方面的人民建议征集参考议题，包括新版城市总规、疏解整治促提升、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领域。

你设计那些曲线，原地转又转舵，进入风眼乐园，世上万物向心共存，陪我为你沉淀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从大

活着，却依然不在。明天我们是否存在？一方一样。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，不用想，你跟谁都一样的滚吧。你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的爱破灭，而他从来就不 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的睡姿是什么样的？听友在雨中留言，我的睡姿特别的安分，就是平躺着，而且我的床边也有一本书，只不过就是从来都不看了。我听说仰卧的睡姿可是最容易打鼾的睡姿哦，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打呼噜呢？好了。欢迎你继续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，也可以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听到林慧萍《说时依旧》。 泪眼像荒唐。